啊，无比殊胜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也是十宝土啊，这是十方诸佛刹土里头没有的，只有极乐世界有，不许极乐世界还留恋在这个地方，对这个地方还要贪心啊，还想控制，还想占有，错了，大错特错了。一切法从心想生，念头生物质，物质是假的，包括我们的身体，是我们看走了眼。那物质明明摆在面前，怎么什么有？真的什么有？啊，它是念头产生的幻想。啊，这个幻想不存在。这是事实真相。我们自己起心动念是妄想，妄想感的果报就是六道轮回，六道轮回是我们的欲望变现出来的，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经上告诉我们清楚明了啊，放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你就是如如佛，一点都不假，那就是放不下。整个宇宙啊，宇宙从哪里来？不是大爆炸，不是什么神造的，不是，是自性变现。怎么变？一念迷变现，一念迷做梦，入了梦境，梦中境界，设法界一阵庄严，是梦啊，乐道梦中之梦。那三恶道呢，又是六道梦中之梦啊，三重梦啊，三恶道的梦醒了，这是三善道，三善道梦醒了是四圣法界，四圣法界梦醒了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再要梦醒了就入常寂光了，回归自性，圆满成佛，怎么回事？啊，佛法，高级佛法，佛门常讲向上一柱，向上一柱什么？是无为。啊，不管你做多少好事，做多少坏事，只要心里头一个念头没有，就是无为。佛菩萨现身，佛菩萨演化了， 无论他做什么样的事情，你再细细观察，一定是度一类的众生，巧妙的基础，凡夫不知道啊。从哪里看？从华严经五十三章，五十三位善知识都是诸佛如来的化身，教化众生的方法，真的把一切法门统统用尽了，连杀道阎王都是度众生。杀道阎王都是大菩提，甘露河王的忏悔，甚至婆罗门的愚痴，就贪嗔痴啊。甘露河王代表嗔啊，密说法多女代表淫欲，度众生的这是非常手段度众生，我们凡夫不能理解，那是化身菩萨的境界，不是普通人你细心观察，他们能用负面得到正面的效果，这个了不得了。不到这个境界不可以用的，用的是无间地狱。必须你见性，你才会用。遇到境界自然会用。所以什么样的众生要用什么样方式去度，菩萨修行在某一个阶层他是怎么样帮助苦难众生，我们必须要知道不知道有的时候产生误会，误会什么？就会毁谤，毁谤有罪过所以学生学人没有开悟的，对一切不能理解的可以不赞叹，但是不能毁谤。我们肉眼凡夫他是不是佛菩萨现身再来的，我们不知道最好的方法就是礼敬祝福称赞如来负面的不说，守住这个原则五十三坛子做出来给我们看这三位佛菩萨实现用杀道淫度众生，这个我们不能赞叹，我们能够理解也不能说自己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如果想勉强的学习，必堕地狱，不是佛教你堕落的，是你自己没有智慧愚痴堕落的。 啊，学佛必须要以经教。佛灭度之前说的是一法，一法不一人。啊，他说他是什么佛菩萨再来的，你就能相信吗？啊，就能舍弃经典吗？错了，佛菩萨再来的也一定依靠经典。这是如理如法。佛菩萨再来不依经典，另外说个法门啊，说能度众生，假的，绝对不是真的。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佛已经说尽了，没有在无量法门又冒出一个啊，这个不可靠啊，决定是一法不一人，一了义不一不了义。什么叫了义？我能得利益的，我能了生死出三界的，这是我的了义啊，对我了义，对你未必是了义。每个人根性不一样啊，所以你选择法门要注意啊，可以先去了解一切法门，你能不能做到？做不到的就是不了义，能做到的就是了义。啊，我们看遍一切法门，信愿持名，我可以做到。其他的要断烦恼。要得定，要开慧，我做不到。啊，做不到，我就从做得到的这一门下手。希望得到圆满的成就，行不行？行。如果更利的现前得到，得到什么？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是用念佛的方法，一门深入。啊，用读经的方法。这一部无量寿经，一天你能够念十个小时啊，这是什么？求净土，求往生，同时修念佛三昧，大彻大悟啊，可以合在一起修啊，效果都能得到。你要明白这个道理，懂得这个方法，其而不是。啊，佛传下来的教学的理念，教学的方法，我们都知道，几十年前就学过，但是怎么样？不认识，不了解啊！几十年的学习，现在明白了啊！诸佛如来教学的理念，就是一门深入，常识寻求啊，连三字经上都有《交之道归一转》，也就这个意思，要转移，移就是正法， 那什么是人法？啊，学一门就是人法。啊，学多门就邪了，偏了，很难达到登峰造极。如果是一法都可以达到登峰造极，所以佛说法门平等，互有高下。啊，方法呢，就是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千遍是什么？得三昧呀。自见是什么？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是觉啊，用这种方法啊，读书千遍，达到清净平等啊，终极的目标是开悟，是觉。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如果依照这个道理，依照这个方法去修学，三年五载，十年八年，啊，得定没有问题，决定得念佛三昧，啊，开悟也是可能。纵然不能彻悟，也是大悟。这方法妙极了，不能不知道。啊，我们学佛62年，得到什么？得到这个信息，千真万确。一丝毫怀疑都没有。啊，所以你要我讲经，要我教学，我就这一步，我不改第二步。啊，一步止于一，这叫正法。将来他们的学校学院建好之后，我去教一年无量寿经，经要背啊，所以学生对于无量寿经一定要背得很熟啊。这些呢，我不要求背，你要求学生从头到尾要看30遍啊，读30遍，根才扎得深呢。没有这个基础是你心是乱的，你心定不下来，你有很多的习气没放下，你不能得善美，你不能开悟啊！所以同学要来找我，要想跟我学，我只收5个人啊。条件：经文、现在就可以预备，一天读10个小时。不论变数啊，我知道有人念一遍要1个小时，10个小时念10遍，但是有人念得很熟了，念一遍就要半个小时，那10个小时念20遍啊，那10个小时就是修定，没有杂念， 没有妄想，啊，至少把清净心念出来，这是最低的标准，心里头没有染污，然后一块再研究，会有很大的收获。啊，夏莲居老居士为我们汇集的这个本子，真正是集五种缘依之大成。千百年来，无比殊胜的善本出现在这个时代，说明这个时代众生有福报啊！末法学人得到这一部经，一生止于这部经，这就是正法，没有不成就的，没有不往生的。那我们要把信愿持名往生净土当作我们第一桩大事啊！这三昧开悟是附带的，要真肯放下，决定求往生。极乐世界真妙，极乐世界的人不需要饮食，他没有大小便。极乐世界的人不需要睡眠啊，极乐世界没有昼夜，身放光，宫殿放光，大地放光，光明世界他没有昼夜，这个修学环境生活环境到哪去找啊，你要真搞清楚搞明白，巴不得现在就去啊，这个世界有什么可留恋的啊，真的不是假的。理者仁义礼智信，世间道德啊，仁义礼智信就是五戒。啊，信德无量无边，不外乎这五个纲领，人必须要遵守。如果不遵守，就不是人。啊，人与禽兽没有两样啊，不同的人懂得仁义礼智信，畜生没有。实际上，畜生少数也有。啊，我们看到了，非常感动。啊，我在澳洲住的乡下。有一年看到一对小鸟啊，这一对小鸟可能是夫妻啊，有一个死了， 在我院子里头，悟清法师把他埋在花园里头。啊，另外这只鸟呢，居然在埋葬的地方，就是很垂头丧气的，在那里散步转圈子，三天三夜。今天人不如鸟啊，有这么深厚的感情。啊，三天他才会走，我们亲眼看见。有情有义也，我们看今天的社会，离婚率这么高，比不上出生。那么现在社会就是这五个字没有了，变成什么呢？不仁不义，无理无知无信啊，这五个字都没有了，来生到哪里去了？三途去了。这五个字太重要了。人要把这五个字做到，不会堕落三恶道。啊，三恶道谁都不愿意去。你要不认真的学，三恶道避免不了。啊，无戒是善，能保住人身。啊，现在人是不相信因果，有没有呢？真有啊！到时候因果现前，后悔莫及。中国古谚语所说的一生皆是命，半点不由人，人要安分守己，要努力向上。我们对于整个宇宙万事万物想错了，要把这个错误修正过来。看错了也得把它修正过来，还有说错了做错了，肯定的，你看错了想错了，决定你去做错了，做错了的果报啊现出来了，他也有功，就是十法界六道啊，严重的错误就是六道轮回啊，十法界是错误，不太严重，六道轮回严重错误啊，那三途是错误的基础了，就三恶道。啊，佛教我们随缘，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什么都好。啊，你行善很好，你作恶也好。啊，六道是在讲怎么回事情，消业障，你造的一些善业。 那生意怎么办呢？要消掉，到三善道消你的善意，做的恶业呢，到三恶道消你的恶意。那换句话说，善恶业都不能造啊，那造了都是麻烦事啊。啊，佛菩萨造不造？不造。啊，但是他也造，他那个造跟不造是画等号的。啊，为什么呢？不管造善与不善，他不放在心上，心里头安然无为，他就这叫不造业。啊，这个有的时候叫做他造的是净业，没有善恶，所以他没有地方报。啊，那么我们今天念阿弥陀佛要专心念，这也是在造业。这个造业呢，三善道没有阿弥陀佛，三恶道也没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哪？在极乐世界。所以造这个业，他的果报在极乐世界不一样。啊，我们要明了啊，要搞清楚啊。啊，起心动念，念念不离阿弥陀佛。啊，这一本书《大乘无量寿经》可著，就是我们往生极乐世界的护照，是我们往生极乐世界的保证书。啊，前面我们读的很多了，逐渐逐渐我们现在明白了正法。什么叫正法？一门深入叫正法。你看那个正，中国这个正，上面是一，下面是止，止于一就是正法。我同时学两门三门不是正法，你已经有偏有邪了，那不容易成就啊。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只要你选一门，你一生不改变叫正法啊。我选古兰经，我一生不改变这个，我能不能成佛？告诉你，到最后的成就果然成佛。到成佛大家该怎么，你也来了，哎，他也来了，不同宗教全来了。你说现在宗教打架冤不冤枉？他为什么打架？他没懂啊。他如果真正懂了，那佛法真的没有界限的，一门不管是哪一门啊，没有说这个除外那个除外，没有啊，门门都是第一了，门门都是要一门，无论你修炼哪门，你就是一门，一门就得定，定就开智慧啊，一开智慧之后就平等了。佛教没有迷信的，人人都能成佛。平等的。啊，那不幸福的不相信自己，这就难了。佛在哪里？自己本来是佛，你看他不相信，那所以他就成不了佛。啊，成佛有什么好处？只要说三桩事情。第一个，智慧现前。啊，你没有错误的看法，没有错误的思想，这个谁都想要啊。真是智慧。 啊，第二个好处，你真正明白了，觉悟了，你不生不灭，这就是无量寿啊。你天天想求，求不到啊，不知道本来无量寿。啊，第三个就像呢，相好庄严。啊，我们的生活富裕、自在、快乐。啊，在极乐世界全都得到了，三种都得到了。啊，聪明智慧是果，它的因是法布施。啊，好的法，利益一切众生的方法，你知道，要多多教人，越教越聪明，你越有智慧，聪明都从这来的。啊，令法呢？定法的时候就愚痴，你这一生很聪明，但是定法不肯教别人，教别人也要留一手，啊，怕别人超过自己，这种人死了之后来生愚痴，可愚痴很多事，错了，啊，如果肯教人，越肯教人就越聪明，越有智慧。啊，真的你想智慧于超人，你就不断去教人，毫无吝啬。啊，人决定不能没有善意，能够到人道来投胎，前世一定有无界十善，修得不错。没有无界十善，决定来不了人道。有一些人误会，认为人死了，来生还是人。啊，狗死了，来生还是狗。生生世世都不变，这叫常见。这个看法是错误的。那么另一种呢？错误呢是断见。现在很多人错在这里，认为人只有一世，人死了什么都没有。啊，所以他什么都敢做，认为没有来世。他一旦要知道人真有来世，他就害怕了。那人确实有来世，一点都不假。这一世时间短呐，来世时间长啊！啊，三恶道决定不能干呐。为什么？时间长太苦了。啊，出生道，比如说现在他死了以后，他投胎，他变成一只鸡了。啊，鸡的寿命不长，现在养的鸡寿命大概只有三个月，他就被人杀了。啊，杀了以后怎么办呢？还是鸡，又投胎做鸡，总要做几十次、几百次，他才能出来。啊，出生道都是这样。 啊，为什么呢？愚痴，他就认为那是他自己身体，他就不想改变一个身体。啊，佛指出这个说明，三恶道进去容易，出来很难。什么时候你觉悟了？讨厌这个身，不要这个身，想换个身就行，他就出来了。啊，希望我能把事业做好，这都是欲望。啊，那么释迦牟尼佛教我们离开一切的爱欲，啊，世出世间一切法没有希求这个念头，也没有不希求，希求是错误，不希求也是错误。啊，不希求还是在希求，希求不希求都错了。啊，必须希求不希求统统放下，这才叫无欲。心地清净，一尘不染。遇到众生有困难，我要不要去帮助他？要。啊，众生有苦难，帮助他解决，不但帮助他离开苦难，而且帮助他得到幸福，回归自信，这就是有为了。啊，有为是不是有造作有因果了？没有。为什么？一切作为他没有放在心上。啊，四作做完之后心地干净，就像没做一样。如果做的好事，把好事放在心上就好报，果报就有。所以无论行善行恶，统统不着想，这叫无为而无所不为，无所不为而无为，这妙了。真正觉悟的人是这样啊。啊，他做一桩事情利益众生，没有成功失败这念头，事情做成了，众生有福，他们有福，与我不相干。那没做成功，他们没福，与我也不相干。啊，就全心全力在做。啊，不是看到不闻不问不理会也，那个不可以，那与心得不相应，那慈悲何在？世间仁爱里头充满了情欲，那妄心的爱里面就有很多纠缠在里头。啊，有许多问题在里面，那就不善，那就造业。啊，爱会变成怨恨，会变成仇敌，会变成灾难。啊，这是佛不许可的。我们学佛，为什么学了一辈子功夫不得力？有没有想到电视扰乱我，网络电脑扰乱我，还有手机 扰乱你。啊，现在的手机就是小型的电脑。啊，不但听到音声呢，还能看到人像。不是好事情啊。啊，我学佛发现这个东西对我们造成严重伤害。啊，大概我从学佛应该是在七八年。我就不看电视了。啊，到现在50多年了。没有看过电视。也没有看过电影。啊，没有听过广播。啊，我不会用电脑。我也不要手机。我没有手机。啊，这个东西都是扰乱身心的，让我们不能宁静下来。啊，居住都市的环境乱了，居住人太多了。啊，一栋大楼。至少有200-300人家。啊，怎么能不乱？啊，所以我在前年选在乡下，我住在香港的乡下。啊，乡下清净，人的声音听不到，车的声音也听不到，啊，念佛了，稍稍有一点得力了。佛陀教导我们，在古时候，佛教弟子居住的环境要能符合阿难若。阿难若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是极静处，就这个地方清净。没有人事干扰。标准呢？古代是农业社会，农民家里养的牛，牛叫的声音很大，以牛叫的声音听不到，听不到牛叫的声音，这就是佛祖讲的阿难若的标准。啊，所以选在这地方建一个小茅棚，茅棚几乎都是自己建的，啊，很简单，砍几棵树，找一些茅草搭个棚，能遮蔽风雨。啊，这修学道场。中国人叫茅棚，啊，一个大的寺庙，它的周边至少有几十个茅棚。真正修行的人住茅棚，啊，茅棚距离寺庙多远呢？大概走路要半个小时。 以这样的距离啊，也就是说差不多是二里路二三里路啊，寺庙里面游客不会到茅棚去啊，真正修行人呢需要清净的环境呢，现在清净环境越来越难了，在中国大陆同学们晓得寺院庵堂都建在山上，为什么？去的时候难走啊，不是真正有事不想去。现在公路开在庙门口，甚至在高山上还有缆车啊，这个交通这些方便，寺庙里头也有电视也有网络，可热闹了。住在这个地方要心地清净，那是何等的功夫，那不是普通人了。啊，真正的三昧，我相信他也不喜欢住三昧啊，何况没有定功的人到那个地方怎么能成就清净平等觉？啊，我们尽可能找一个比较清净环境啊，不受这些干扰。啊，我们想修戒定慧没有环境，啊，那怎么办呢？净土法门可以帮助我们。他的方法简单，只要自己真干，无论什么环境都能成就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他乱我不乱的啊，我们自己要慎重，要有决心，要有毅力啊，不是正法不接触，不听不看不闻不问啊，正法里面不是净土，我们也不看不听不闻不问啊，净土里面我们只看夏莲老的回集本，只看黄念老的注解够了，在这上下十年功夫，一部书下十年功夫啊，十年之后你决定往生，等于说西方极乐世界的护照拿到了，生死自在啊，想什么时候往生就什么往生啊，想住多少年也没有妨碍啊，啊，完全得大自在了，为什么不干啊？净宗法门里头我专修这个，其他的我都不修了，这就是金刚经上所说的法上应时何况非法，我们只求一门深入，常识寻求。 啊，中国国内有个例子，东北的刘素云居士，啊，他就是这么看法。他自己默默地干了十年，啊，十年，他每天听经十小时，听什么经？无量寿经，就是下拉的会集文。啊，这个人有恒心，有毅力，有智慧，一门深入，他不学第二门。啊，就这一部经。这部经听圆满了，从头再听。十年没有间断，不听经就念阿弥陀佛，他没有别的事情，在家里头养病，十年是这样过的。啊，现在很出名了，东北人有福啊！啊，这个人是个真正善知识。啊，给我们学佛的人做了最好的榜样，啊，最好的示范。啊，所以学东西不在多，在精，要精通。啊，精了之后自然就通了，他真通了。那我们怎样把执心找出来？执心人人都有，现在迷失了。找出来的方法就是用戒律持戒，就能把它找出来。佛法的戒律多，啊，总而言之呢，不处于十善业道。啊，十善业道是戒律的总纲领、总原则，十条好记呀。啊，不杀生，培养慈悲心。啊，不但不能杀害众生，令众生因我而生烦恼，戒罪都归于到杀，那比杀轻一等就是了。人要有爱心，要有慈悲心，啊，决定不能伤害小动物，蚊虫蚂蚁都不能够伤害。啊，蚊虫来叮你，你要是很大方很慈悲，他也不过就来吃一餐饭而已，你就供养他一餐嘛，啊，就让他吸满了为止嘛，这些布施啊，那这是内财布施啊，不愿意不能把他赶走吗？不能杀他，啊，杀他是绝对错误的。啊，占有是烦恼。患得患失，支配也是烦恼，心不能安定下来。啊，爱贪呢可以断，真正明白了，他就断了。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不要把这些外境放在心上，身心清净，一尘不染，万缘放下。为什么叫你放下？没有一样是真的。啊，修学净土，佛告诉我们，只有一样是真的，阿弥陀佛。心上只能够放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全部放下。啊，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口里头只念阿弥陀佛，